我国内阁总理朴凤柱考察了平安北道的一些单位，他查看乐园机械联合企业、烽火化工厂和新义州化妆品厂，了解了生产情况和技术装备状态，并大大鼓舞了工人群众集中一切力量，努力执行国家经济发展五年战略的斗争。他还到龙川郡新岩合作农场和延州郡龙尾合作农场去了解农业生产情况和采用田螺有机耕作法情况，并强调要大力掀起科学种田热潮。他在上属单位主持有关部门干部协议会，采取了增加生产和提高土地利用率的措施。